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481集，地道。 切！ 此时，映雪宫公孙的房间里，咽喉突然一个喷嚏。正在他对面的小四子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会儿，殷侯在桌子外边，小四子在桌子底下。这爷俩干嘛呢？找机关呢。殷侯估计这油灯和凳子是有机关相连的，只是地上一层雾气散也散不掉，所以看不清楚。最后，殷侯蹲下四处摸了起来。桌子底下太矮，于是小四子钻了进去，跟殷侯一起找。小四子翘着那只受伤的脚一蹦一蹦的，本来就站不稳，突然对面殷侯一个喷嚏，于是他一屁股摔地上了。殷侯一惊，赶紧要进去扶他，只是桌子低，他人又高，蹲着还是撞了桌子一下。殷侯一撞到桌子，伸手捂脑袋的同时，桌子一斜，那油灯往另一侧滑了下去。随着油灯的滑动，那凳子忽然往旁边一倾，随后地面传来咔啦咔啦一阵响声。殷侯正纳闷，突然地上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就在桌子底下。小四子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屁股底下的地板就一空，他也咻一声掉了下去。 小四子， 殷侯喊了一声，跳进那个突然出现的地洞里跟了下去。殷侯和小四子刚刚下去，那桌子上已经滑到了一旁的油灯忽然缓缓地移动了回来。随着油灯的移动，地面上打开的地板又升了上来，合拢。那个凳子也缓缓移动，回到了原位。房间里的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样子，仿佛没有任何事儿发生过。殷侯追着小四子一起跌下地道，这地道开口非常宽敞，而且也不算深。殷侯一把抓到小四子的腰带，将他提起来，眼看下边就是底了，就翻了个身，自己坐下边，让小四子趴在了自己的肚子上。着地的同时，殷侯微微有些不解，地面是软的。殷侯伸手摸了摸，发现地面竟然有弹性，下边是一块很平整的石板，掉下去之后上下轻轻弹了两下，一点儿都不疼。殷侯先看趴在自己胸口的小四子， 摔倒没？ 没有哦。 脚呢？ 殷侯知道小四子脚上有伤。小四子坐起来看了看自己的脚，小脚趾上的纱布还在呢，因为洞口很大，一点没碰到。殷侯见小四子没事，就开始四外打量。上方是堵上了，看来那机关是自动闭合的，开关就是那个油灯。殷侯无奈，这映雪宫虽然是陆雪儿的门派，然而是当年白月林建造的。白月林这辈子最喜欢三件事，一是做机关，二是做机关，三还是做机关。不用问，这地道估计是他当年留下的，还弄了这么诡异个油灯。小四子扬起脸看了看，他们摔下的那个地道只有短短一截，上边有通路之外，左侧也有长长的一条地道。可关键问题是，上方的出口被挡住了，黑漆漆一片，但左边的通道却有蓝色的莹莹的亮光。小四子歪着头看了看左侧，忽然就听到那头传来呼呼的声音，似乎是有什么动物在叫。小四子一头扑殷侯怀里了。 有怪物！ 殷侯仔细听了听，微微一挑眉，拍了拍他脑袋。 不用怕，不是活物。 乖乖！ 小四子更害怕了，张着嘴。殷侯想笑。 不是动物的叫声，动物的叫声是没有规律的，但是这个声音有规律。 小四子眨了眨眼，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是殷侯说的他感觉很有道理。 那是什么？ 应该是风声。 声又有光，是不是有出口？ 这个四岁半的还懂得不少啊。你想往哪儿走？如果立刻回去，那地板也不厚，我能一掌拍开它。如果从这边地道走，就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了。 小四子看了看上边，又看了看左边，最后就悄悄瞄着左边。 你说往哪儿走？ 英英你决定。 那不行，你说了算才对啊。 你比我大100多岁哦。 想着，小四子又瞄了一眼左侧的山洞。 想去看看。 有一点点好奇。 说不定真的有妖怪在里头。 殷侯接着逗他，小四子犹豫，又瞄了殷侯一眼，那意思，你刚刚说是风。 赶紧做决定啊。 小四子戳了戳左边，殷侯笑了，抱着他爬起来，带他一起走向左边。两人往前走了几步，才知道为什么左侧的通道是亮的了。原来很多地上的珍珠梅长到了地洞里，因此看着星星点点的，很亮的。别说，这地道一点都不恐怖，感觉还略神奇。小四子搂着殷侯的脖子，走在长长的通道里，好奇地四外张望着。殷侯则是有些纳闷， 这通道好长啊，这么走该走去映雪宫外面了吧。 而此时映雪宫里，陈秀和月牙儿忙了一阵子，就停下了歇歇脚。厨房里有新出炉的豆沙包，陈秀就拿个托盘放了几个，月牙儿又盛了一小锅的银耳汤去给小四子和殷侯送点心。只是跑到院子里，发现小四子和殷侯都没在。 哎，上哪儿去了呀？刚刚还在呢，会不会在少爷院子里？ 于是俩丫头又跑去了白玉堂的院子，可是还是没找到殷侯和小四子。最后两人将整个映雪宫都跑了个遍。 哎，出门了吗？ 俩丫头面面相觑，跑去门口询问，只是守门的都表示没看到一老一小两人出去。 上哪儿去了呀？不知道啊。 这时就看到陆雪儿他们回来了，展昭急着找殷侯，进来就问两人， 外公在哪儿呢？ 陈秀和月牙儿张了张嘴没说话。公孙也跑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个纸包，是给小四子买的点心。 姐儿呢？在睡觉吗？ 俩丫头继续张嘴发不出声音。陆雪儿看了看两人皱眉， 你俩干嘛呢？ 殷侯和小四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不是迷路了吧？这映雪宫还蛮难走的。 都找找去吧。 陆雪儿就叫来了好些下人，展昭等人也跟着找。可奇怪的是，众人几乎将映雪宫找了个底儿朝天，这一老一小还是踪迹不见。这一下众人可有些着急了。赵普叫来了负责四周守卫的影卫，紫影和折影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表示没见两人出门。众人也觉得有理，殷侯如果真的要带小四子出门，那也会走正门，不需要躲躲藏藏的。再说了，殷侯今天看着懒洋洋的，小四子脚趾头又受伤了，两人没理由会偷跑出去。 上哪儿去了呀？会不会有危险啊？ 会有危险。 哎呀，指不定哪儿晃悠去了，跟着殷侯老鬼还能遇到什么危险啊？阎王殿都不敢收他。 陆天寒和吴沙也点头。陆天寒摆了摆手安慰展昭， 我再找找。 展昭说完就去映雪宫周围转悠了，白玉堂也跟着去了。众人始终不放心，赵普索性派了影卫去附近也找找，陆雪儿还派了人到永州府找。其实啊，殷侯和小四子应该是很好认的，但众人找到太阳都落山了，依然没着两人的踪迹，仿佛就这么消失不见了。这一下展昭和公孙都毛了，公孙团团转，展昭也坐立不安。 你们先冷静，问问线索再找。 白玉堂将家里所有的家丁都找了过来。 你们有谁见到殷侯和小四子了吗？ 我大概一个多时辰之前经过，看到他们好像进了公孙先生的房间了。 众人都一愣，跑去房间里，可房间里空荡荡的，之前早就搜过了，没在。 今天小四子和我外公有没有什么异常？ 展昭问陈秀和月牙儿，俩丫头想了想。 小四子刚才问映雪宫有没有妖怪。 对啊，想想看，今天小四子和殷侯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 殷侯担心展昭的事，有些心事可以理解。那团子有什么心事？ 众人都看公孙，那意思，四岁半，能有什么心事？公孙嘴角抽了抽，不过，小四子今天的确心不在焉的，不是啊，确切的说，是昨晚被凳子砸到之后就这样了。 说到妖怪，小四子昨晚被凳子砸了小指之后，也问凳子会不会变成妖怪。 众人听后都不解，不过小孩子的心事谁理解？众人看了看房间里的桌椅板凳。 小四子昨晚就是被这个凳子碰到的。 白玉堂走过去，将那张凳子拖了出来。公孙点了点头。白玉堂将凳子拿起来。小梁子也凑过去，两人将凳子翻过来调过去的看了看， 没什么问题啊， 我还是再去找找。 展昭站起来出门了，白玉堂放下凳子也跟着他去了，其他人也都跑了出去准备继续寻找。众人都急匆匆离开房间，因此谁都没发现那被白玉堂放在桌边的椅子缓缓的又移动到了原来的位置。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